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39集，表内到来。先不说表妹，单说轿子旁边随行的那两个人。那仆从年约20上下，留着短须，高大壮实，却满脸麻子，形容粗鄙。不过这倒也就罢了，仆从自然要有仆从的样子，若是长得玉树临风，那还叫什么仆从？据说正是因为有这个老家人在，乔氏及其婢女才能从江浙一路平安抵达这里，说起来还居功至伟。但再看那个婢女，就更令人说不出话来了。对方上身外罩着一件对襟圆领无袖坎肩，里面是色彩斑斓的花短袄，下面则是草绿色的马面裙，头上梳了双环，两边还用红色的丝绦系住，垂下一串流苏，伴随着脚步一晃一晃，玲珑可爱。但可爱的仅止于装扮，若这一身行头出现在一个13、14岁的小丫头身上，倒也算得上清秀讨喜。可若是放在一个跟旁边那仆从差不多高的人身上，那还能叫可爱吗？简直应该称之为惊悚。最让人不敢恭维的是，这丫鬟脸上还铺了一层厚厚的粉，唇上点了红艳艳的胭脂，眉毛也是修得又长又细，走路的步子很小，脚面都藏在了裙底，丝毫不肯露出来，举止很是斯文秀气，但若是配上这身高大的骨架，就显得非常可笑了。她全身上下唯二可取的是脸上有一双还算灵动的眼睛，顾盼有神，镶嵌在那张粉底比刷墙的粉还厚的脸上，也不算突兀。而且对方五官有些深邃，如此看上去反倒有几分异域风情。陆灵犀愣了半晌，冒出一句话， 唐大哥，莫非你这表妹的婢女还是色目人？ 其实唐范心中的吃惊不比他少，他本以为随州会亲自扮成自己的表妹，谁知道却扮成了丫鬟。那这样一来，轿子里的表妹又会是谁？也许是吧。唐范含糊地答道，视线从丫鬟脸上的厚厚白粉和那身花花绿绿的衣服上移开，不忍再看第二眼。 见过表少爷。 那丫鬟朝他行了个礼，声音低低的，有些雌雄莫辨的味道。如果不看脸，唐范简直快要听不出声音的主人了。你们都叫什么名字？ 俺叫铁柱，见过表少爷。 这明显是庞琦的声音。 回表少爷的话，奴婢叫小周。 说话间，他还抬眼飞快地瞅了唐范一眼，又状若娇羞地低下头去，看似不经意，实际上大家都瞧见了。唐范惨不忍睹地移开视线。 你们表姑娘想必就在轿子里了，快将她请出来吧。 他觉得自己要是再不进去，估计就要绷不住了。小周闻言就弯腰拢起帘子，轻声道， 姑娘到地儿了，快请下来吧。 一只纤纤素手从轿子里伸出来搭在小周手上，紧接着人从轿子里走了出来，大家当时眼前一亮。这位表姑娘鹅蛋脸，柳叶眉，眼若秋水，樱桃小口，是个不折不扣的美人。她身上 跟小周一样，也穿着颜色眼嫩的袄裙。可若说小周那身打扮令人吃不消，那乔姑娘就是花衣衬美人，两相得宜了。旁的不说，单从外貌上来看，这样的女子配上唐范，也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了。 表哥， 乔氏见到唐范，脸上就扬起灿烂明媚的笑容。 想必你就是表哥了，对不对？ 虽然总觉得这少女有说不出的熟悉感，但做戏做全套，唐范还是点头笑道：“对，我正是你表哥。多年未见，表妹果然女大十八变，跟姨妈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。你赶了那么久的路，想必也累了，先进去再说吧。” 表哥还记得我娘长什么样吗？ 乔氏朝他脸认一礼，随即便上前与唐范一道并肩入内，生生将陆灵犀给挤到后面去，熟人的好像认识了唐范很久的样子。小周则紧紧跟在自家姑娘后面，硬是仗着身形把陆灵犀又往后挤了挤。陆灵犀大为郁闷，可他总不能去跟两个姑娘家计较吧，只得认下这个灾。冷不防前面又是一道身影凑了过来，一抬头他就看见铁柱正在朝他憨笑。陆灵犀无语了：“ 你一个男仆跟那么紧做甚？” 铁柱憨憨一笑：“ 可是一路俺都是这么跟过来的，俺家姑娘说外面坏人多，让俺跟紧点，免得落了单被坏人拐了。” 你这副模样，有谁会想拐你？陆灵犀抽了抽嘴角：“ 你们表姑娘跟唐大哥许久未见，想必有许多话要说，你还是不要进去打扰了。”“ 可你不是也要进去吗？你能进，俺为啥不能进？”“ 我不进去。” 铁柱哦了一声，摸摸肚皮：“ 哦，那俺也不进去。这位大哥，敢问这里可有吃的？俺今天只吃了十个包子，饿得很嘞。” 陆灵犀本以为自己见过的人已经够多了，阅历也足够丰富了，没想到跟了唐范之后，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刷新认知。看着对方一双牛眼眨巴眨巴地瞅着自己，他顿时泄了气：“ 有，我带你过去。” 铁柱高兴起来，跟在陆灵犀身后朝灶房的方向走去，嘴里还不忘念念叨叨：“ 那就谢谢大哥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人可真好，在我们乡下，除了俺家姑娘和小周，其他人可都瞧不起俺的。 你就不会这样，不愧是跟在表少爷身边的人啊。大哥，你咋称呼呢？大哥。” 另外一边，唐范带着乔氏进了厅堂，席明和韩晶没有进屋，奉命在外头守着。 说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 唐范下意识地避开小周那一身花花绿绿的衣裳，表情有些扭曲。 唐大人，怎么，刚分别没多久，你就不记得奴家了？ 唐范愣了好一会儿：“ 你是萧武？” 萧武以袖掩口，朝他抛了个媚眼：“ 可不就是我吗？” 仔细一看，这轮廓的确跟萧武有七八分相似，只是当初他们在苏州分别之后，唐范就将萧武交给了汪直妥善安置，谁能想到转了一圈又在这里见面了。唐范忍不住抬头看了随州一眼：“ 你们真是把我给闹糊涂了。”“ 让我来给大人解释吧。” 原来苏州案告一段落之后，萧武觉得自己一个单身女子又有那样的容貌，就算坐拥千万家财也未必守得住。等到唐范和汪直一走， 他很可能又陷入以前那样被人掳掠为痉挛的境地，所以还需要有保护自己的本钱才好。而且他早就习惯了刺激热闹的生活，再让他回归良家妇女的平静生活，他必然是做不到的。于是萧武思前想后，就向汪直求援，希望汪直能庇护他，作为交换他也会帮汪直做事，成为对方的暗哨和探子。萧武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他容貌卓绝，又惯会逢场作戏，就算不需要付出肉体，也多的是男人会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，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。但是如今西场已倒，汪直的势力范围早就转入宫内，他总不可能把萧武带入宫中献给皇帝吧。所以汪直就跟随州联系上，在后者的同意下，萧武转入锦衣卫，成为锦衣卫旗下的一名暗哨，在锦衣卫需要的时候帮忙做事，而他自然也会得到锦衣卫的硬币。在需要的时候，锦衣卫这块招牌几乎可以让他阻挡任何外来的骚扰，让他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锦衣卫旗下形形色色，以往也不是没有过女性，只不过从未有一个像萧武这样角色的手下。萧武之所以愿意托庇于锦衣卫或汪直，自然也是知道他们与唐范关系不错，而以唐范的人品，若对方不是什么好人，唐范也不可能跟他们有所来往了。归根结底还是对唐范的信任，使得萧武下定了决心。说完来龙去脉，唐范才知道，原来萧武加入锦衣卫之后的第一个任务，就是假扮他自幼定亲的远房表妹。美人要扮丑，比丑人扮美容易多了，只要略施巧手，将萧武的肤色稍稍改变一下，五官轮廓稍作修饰，声音略微改变，声线压低，语调从妩媚转为轻快，就连陆灵犀也认不出，眼前这个娇俏的少女就是当初在苏州时的萧武，更不会想到陈鸾的小妾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了锦衣卫的人。陆灵犀都认不出来，别人就更不用说了，而萧武扮成唐范的表妹，自然比随州来扮更有说服力。作为一名具有色目人血统的丫鬟，长得高大一些也没什么，别人一看见主仆二人，注意力一般都会被萧武吸引，而不会过多去注意到丫鬟了。搜捕白莲教余孽的事情你们进行得如何了？ 以李子龙的狡猾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他出城的可能性不大，说不定还隐藏在城中某处，但是为了避免被朝廷将老巢也掀出来，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。严礼等人已经去了吉安府近郊暗中查探，应该过不了多久就能有所发现，你这边如何了？ 唐范就将自己准备去挖林真坟茔的事情说了一下。随州思忖片刻， 这样吧，正好可以借着你陪萧武出城看灯的机会同去，不会引人注目，我和庞琦也可以帮忙。 唐范想了想，也好。刚说了两个字，外面由远而近传来铁柱的大嗓门： 陆小哥，你可真能诓人啊，灶下明明就没有包子，还非骗我说有包子。 你都吃了一大碗牛肉面了，还抱怨没有包子，我的份可都让你给吃完了。 听见两人的动静，唐范他们就都停下话头，看着他们一前一后走进来。陆灵犀见唐范没有坐在上手，而是坐在下面，与乔氏挨得很近，两人中间就隔着一个茶几，不由更加郁闷了，心想这才刚见面，怎么就那么快熟起来。乔氏也真是的，就算自幼定亲，也不至于连女子的矜持都没有吧。谁知仿佛为了印证他的腹诽， 乔氏还真是一点矜持都没有，也没有顾及陆灵犀在旁边，就对唐范撒娇道： 表哥，听说今夜城外有灯会，你陪我去看好不好？ 此时就可以看出萧武做戏的高明了。先前他在苏州时，陆灵犀也是见过的，只是那会儿萧武人如其名，既妩媚又温柔，十足我见犹怜，跟现在这副活泼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，也难怪陆灵犀会认不出来。别说陆灵犀了，当初唐范与他朝夕相处了数日，方才甫一照面，不也都没认出来吗？却见唐范对他露出温柔而宠溺的笑容。灯会上人很多，你若是不小心走丢了怎么办？ 有表哥陪着我，我自然不怕。 好好，不过你不准到处乱跑。 好嘛，表哥说什么我都会听。 陆灵犀见状忍不住提醒： 唐大哥，我们可是去办正事的，带着乔姑娘只怕不方便吧。 乔氏不快地撅起嘴瞪着他： 这又关你什么事？ 不得无礼。是我疏忽了，你们还未正式见过吧？这是陆灵犀，表字义清，是我一位忘年交的晚辈，你唤他义清便好。义清，表妹不是外人，有什么事不必瞒着她。虽然唐范没有暴露萧武他们的身份，但席明等人旁观者清，很快就听出他们的弦外之音来，不由多看了乔氏两眼。但陆灵犀当局者迷，见唐范对刚刚见过一面的未婚妻如此看重信任，心头难免失落。见他似乎还没反应过来，唐范又加了句：晚上若有表妹随行，可以掩人耳目。陆灵犀勉强接受了这个理由，但又看了看形影不离站在乔氏身后的随州和傻不愣登的铁柱。 那他们就不必去了吧？ 铁柱声如洪钟，陆灵犀站在他旁边，被他震得耳朵嗡嗡直响。 表少爷，你们可不能撇下俺啊！俺力气大，什么活计都干得来的。 乔氏的婢女小周则捏着衣角娇羞道： 姑娘说我以后是要给表少爷当通房丫头的，所以表少爷让婢子去哪里婢子就去哪里，绝无二话。 陆灵犀的脸色已经不能用精彩来形容了，唐范连忙低头喝茶，实则是为了掩饰自己又开始抽搐起来的嘴角。大家用了饭，小憩片刻，等夜幕降临之后，便离开官驿，准备前往城外。外面果然万人空巷，远处夜空映出一片白光，显然还有人在城外放起了焰火，隐隐传来喧嚣之声。沿途还有不少路人与唐范他们一样，携老扶幼，都是朝城外而去的。相比之下，唐范他们全是年轻男女，反倒彻底融入人群，不再显眼了。区别只在于，人家是去看灯，他们是去挖坟。林家祖坟距离此地不远，马车驶了将近小半个时辰就到了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原本附近还有个小镇，林氏老家就在那里，但今天小镇上的人大都去看灯了，剩下的也是老弱妇孺，就算听见什么动静，也不会有人跑出来看动静。席明他们早就看准了林真下葬的地方，直接就走到他的墓碑前，从马车里面拿出铁锹等工具，开始挖土。乔氏就坐在马车上，此时探出头来，脸上却没什么吃惊害怕的神色，好像对他们做的这一切视若平常。陆灵犀就算再笨，此时也该看出唐范这位表妹的不寻常了，更何况他一点都不笨。 唐范突然之间就冒出一个表妹不说，而且刚见面就敢将如此重要的事情说与他听，还将他带到这种地方来，两人势必是早就认识了，而且定然关系匪浅。想及此，陆灵犀心头就有点百味杂陈。不过他手下依旧没有耽误正事，除了唐范和乔氏，在场几人都是武功高强之辈，用来挖土实在是大材小用了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下头的棺木便露出一角，众人纷纷加快手头的动作，棺木很快就露出全貌。几人合力将其起了出来，又用工具撬开上面的铆钉，将棺盖打开。也不需要等唐范验尸了，所有人看见棺盖下面的尸体时便全都大吃一惊。从马车上下来的乔氏更是禁不住轻轻啊了一声，